咁咧，新教啊系重于呢个原教。嗱，所以我哋一个出家人咧，佢之所以又唔能够结婚，又唔能够食肉，啊，又唔能够咧个动动叉，就佢呢个壁都跳两跳，咁啊亦唔能够啊，总之一般人嘅享受几乎咧全部都停止。咁啊呢种咧就纯粹咧，所谓以呢个婚嫁。咁啊，如果自己啊呢个日常嘅生活同呢类世俗人一样，咁啊点值得人尊敬呢？因为彼此都一样，冇乜咁唔同。所以实际佢个弟子咧，出家弟子咧，就完全啊系论身，比丘戒咧系论身，论呢个外表。咁啊，佢着起呢件袈裟，就现呢个比丘相。淫妒杀妄是绝对禁止，那是论这个外表，以这个新教兼且这个原教才是可以去做人，做人这个模范。那么亦都因为论身论这个外表，所以比丘戒呢是一生过，如果某一个法师一瞓低，所谓长身呢，他从来呢落葬啊，封棺呢，他能够搭呢件袈裟，最多就俾件袍佢着下嘅啫。因为他已经呢唔系一个出家者，已经放弃咗咧佢呢个出家嘅身份。所谓尽形寿，系一生受持捞噶。咁啊，一到咗去世呢，佢就舍咗呢个比丘嘅形式啦，系一生受。咁如果菩萨呢就论心啦，所谓今生受菩萨戒啊，你如果持戒持得清净，不管在家出家都可以受菩萨戒，只系有一个条件，你一定要懂呢个法师语。咁如果你话真系有啲外国人讲英文、讲法文、讲德文啊，佢嚟受戒啊，咁如果你冇一个懂话嘅人同佢翻译，你讲是一件事，他听不懂是一件事，变成两件事。那么依照你律学来讲，他就不得的，为什么他都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么调转头，如果我们那些讲中国话去到外国都老翻是受戒，他讲是一套，我这个听的呢又一套，那么亦都不得的。所以菩萨戒呢，包括人，就算出生得好似嗰啲撩哥，佢懂人语噶，得佢都可以受菩萨噶。佢一定咧一个条件，要懂呢个法师语就可以得噶。因为佢论心啊，唔论呢个外表，人人都有佛性界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可以受菩萨噶。但比丘戒咯，系论呢个外表。一定要出家才至可以搭呢件袈裟，唔出家呢绝对不能够冒充啊。咁现在呢，我礼佛，我自己好诚恳礼佛，所谓呢个身价以身作则，咁人就睇见啊呢、這个人呢，咁佢日日都礼佛㗎喎，咁亦都可以感应到佢啊，咁亦都照样跟你啦礼佛。所以叫做标榜众生啊，做呢个人嘅模样，咁我哋要礼佛啦。咁第七就係应本愿啊。点解应本愿呢？嗱，咁菩萨啊，我哋讲过好多次，虽然呢个愿力係好多，但係所唔能够离开啊，就话做众生遣烦恼学法门正法道，呢四种愿力可以讲一切菩萨，不管佢有好多愿，但系将佢归纳起嚟咧，就唔离得开呢四样。咁我哋家下礼敬诸佛，就系应呢个四宏誓愿啦。嗱，咁菩萨自己礼佛，作为以身作则啦。咁啊，令到 因为呢个题目啊，咁啊乜嘢嘅就礼敬之实啊，咁啊就能礼嘅同我呢个身心所礼嘅咧，就系十方之佛。咁啊第三咧，一共有四种啊嘛。第三咧，咁啊敬礼之佛系有几多种咧？咁啊有好多种啊，有种咧叫做我慢礼。咁啊有人家问啦，如果佢唔系我慢，佢就唔会礼佛。咁啊，如果礼佛啊，就不明叫做我慢咧。点解你称为叫做我慢礼咧？就因为啊，即系我慢咗，佢系礼拜之事，佢义不恭敬啊，或者心前怠慢。咁啊，点解会咁样咧？咁啊，随众法会嗱，咁啊，人嘅礼。咁我唔禮又唔好意思啦，但係佢全無敬心啊，那係呢為世所逼，對呢個環境所逼，咁人個個禮佛呢，咁你唔禮又唔好意思啦嘛，咁佢咪拜啦，但係佢呢個身呢又唔嚴肅，呢個心呢又唔尊敬，咁呢種呢就名為叫做我慢禮。第二种啊，就叫做唱和礼。点叫做唱和礼咧？就好似我哋上早晚点啦，啊或者念普佛啦，啊或者今日八探啊诵经啦。咁啊人哋唱啊，佢亦唱，但系咧个全无敬意啊，好似念口簧咁咧，大大声啊，咁佢都好大声啊，但系咧佢冇呢个敬心。咁啊呢种咧？就名为叫做一唱就一和，人哋唱我又不妨接一接和上去，但系佢呢个心啊全无敬意啊，咁就名为叫唱和礼。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恭敬礼，咁啊恭敬礼咧就最好啦，就自己觉得啊所谓业障深重，咁啊今生咧。当然啦，有好多个苦处啊。咁啊，现在自己有机会啊，或者响撞见嗰次啊，睇到呢个学佛个好处。咁啊，或者咧曾经听过某一位法师嘅善知识个开示，咁啊知道佛教个好处啊，亦都觉得咧自己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后，咁啊好难以直而知佛。咁啊，现在能够有呢回文化啦，明白呢个礼佛个好处，亦都知道自己足心业障重，咁佢咧就虔虔诚诚啦，恳恳切切，咁啊嚟到咧去拜佛，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啊叫做恭敬礼，咁啊恭敬礼咧当然系冇过失啦，咁啊一定咧系有呢个福报。咁啊，第四就叫做无相礼啊，有一种叫做无相礼。咁啊，点样叫做无相礼咧？嗱，咁啊，佛教教人咧就叫做无我执，确确实实咧呢个我执啊系一个生死嘅根本嚟啊。我哋固然咧唔好有呢个我执重嘅坏事，即使系做善事咧都唔好啊。有呢个我，你总之你做咗就算啦。啊，当然我哋都系凡夫，或者有人提起啦，咁你不妨谈两句啊。但系即使冇人提起嘅时候咧，你亦都唔需啊，为自己做咗少少一件嘅好事咧，嚟到个大量宣传，因为本身咧系无我啊，我就系一个假合，一个假名。俾我禮嘅諸佛亦係假名，能禮呢個內觀禮啊，即係有一種咧叫做內觀禮。咁啊，點叫做內觀禮咧？咁啊，古德有一句話，佢話如果拜佛就不觀想啊，佢就真而就拜板像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咁呢兩句話咧，如果你就冇學過佛經嘅人咧？ 咁啊，肯定啊，唔容易明白噶。佢话假使有一个人，佢发啦，咁个好似乜咧？好似粽米咁啊，咁啊，粽米咁啊，定浸定浸啊，一只脚踩一下，粽下粽下啦，咁啊，嗰啲米咧，咁啊，粽晒嗰啲糠啊，然后咧。啊，咁啊，撲咗嗰啲糠啦，咁嗰啲米就白醬好食啦啲飯。咁你話佢有咩嘅建議啦？冇建議啦。嗰、那個鐘啊，嗰、那個鐘啊，咁啊定站定站一上一落咧，佢全無建議啊。咁啊，我哋家下禮佛都係一樣啊。你一拜落去，即刻就爬起身啦。咁啊，佢起身都你嗰條腰都未直啊，仲係彎嘅，佢又拜落去啦。咁样咧，冇错。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，所谓点码头都有佢个好处。何况你不停咁样拜啦。不过从呢个事性嚟讲，你虽然得啲福报，但系从呢个理性方面嚟讲咧，咁你嘅智慧咧就唔大啦。所以我哋作观。怎样作伴呢？就是想佛的功德。我们每一拜下去，我们作伴佛啊，好像在我的面前为我自己摸顶受记。而我们拜下去的时候，好像佛呢就在我面前啊，就我作礼一样。就等于说呢，那个心啊，就没晒这个杂念了。因为一心就无二用啊！如果你个心拜佛之时，你观想、你作观，佛好似响自己眼前，为自己摸顶受记啊！你个心就唔会想啊第二啊！咁你个心就专一，个心就清净啦。咁啊，如果话你拜佛唔作观，就好似真如拜板像啊！咩叫做真如？真如即系佛性啊！佛性啊，我的佛性啊，我就不是常常讲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有佛性就可以成佛吗？咁啊，真如佛性啊，板障啊，咪一埲墙间个房间嗰啲板障啊。如果我哋拜佛嗰阵时唔作观啊，佛响我嘅面前一样咧，你就好似啊，即系你自己呢个自身呢个佛性。去拜嗰啲木板像一样，有好处啊？当然冇好处啊！因为佛像都系木雕或者系泥做噶啦嘛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唔作观，就好似咧用我哋自己呢个自心啊去拜嗰啲木头，咁当然冇咩嘢大智慧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拜佛，作观就等于话用我自己呢个佛性去拜我哋自己呢个真佛，点解咧？我作观啊，观想佛啊响我自己面前，我自心同埋佛心啊打成一片，所谓一啲外境咧都唔能够骚扰我呢个自心啊。问呢个人作观？嚟到拜佛呢，呢个人就系有智慧。咁啊，有一种呢，就叫做大悲礼。大悲礼呢，就说明我哋菩萨大慈悲。咁我哋拜佛呢，唔系为自己嘅儿孙发财。我常常讲啦，如果我自己嘅儿孙发财，个个都唔发财，你一定系食唔安乐嘅。应该要个个都发财，要个个都好，要个个都有好心，个个都冇呢个嗔恨啊，个个人都冇呢个人我见，冇呢个是非，咁咪一片都系祥和咯。所以菩萨拜佛唔系为自己一个人而拜啊，菩萨拜佛那系为一切人而拜，而一切嘅众生啊。都是祥和，愿一切的众生啊，都是呢，愿一切的人类啊，都是啦吓，过呢个和平安乐的日子。咁啊，别人和平安乐啦， 咁我自己啊都和平安乐啦。咁第四种啊，咁我哋为呢个时间要拜佛啦。嗱，咁第一何故礼接诸佛？咁有七种理由啦。第二何名叫做礼敬诸佛？即系能礼嘅，系我自己嘅身心啦。所礼嘅就系十方诸佛嘅身心啦。咁第三嗰一种咧，就系礼佛有几多种啦？就系如刚才所讲，有呢个我慢礼，又有恭敬礼，又有内观礼，就又有但悲礼。咁前三种讲过，我就讲第四种啊。咁拜佛有乜嘢个好处？我哋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咁都系希望有好处，我哋先至去做噶。咁如果冇好处咧，我哋就唔去做。咁拜佛啊，我哋就分开，所谓有现在嘅利益，咁亦都有咧后世利益，亦都咧有呢个来生嘅利益。咁现世嘅利益就系我哋呢个人礼佛，咁求福亦都肯定。而我哋呢个人佢礼佛咧，呢个身体啦，唔做咁多嗰啲所谓无益之事。礼佛嘅人得到呢个龙天拥护，礼佛嘅人系得到呢个菩萨三宝个加庇，礼佛嘅人可以遇难成祥啊！咁呢啲都系完全都系现身，即系你今日开始发心，咁啊念佛，咁啊日后咧，即系你一日未死以前啊，就一定咧有好多嘅福德智慧增长。咁啊，普门品里边啊，就观音菩萨普门品里边啦，佢话如果有人家一心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必是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，可以免七难，可以满意求，可以得到三十二应个菩萨加倍。咁啊，呢啲完全咧都系念菩萨所得嘅好处。嗱，不过咧有两个问题。咁我提出嚟同大家倾下呢啲问题咧，好多人都有嘅，咁啊唔使你问啦，我知道好多人咧会问啦。第一个问题，个法师啊，咁啊你叫我拜佛念佛念菩萨拜菩萨，佢喂，我基本啊一啲感应都冇噶，咁啊我承认啦，咁啊呢个问题在边处咧？因为你唔一心，咁啊经常明明讲佢哋一心持名啊嘛，咁你嗰个嘴念佛，嗰个身都去拜佛，你个心都唔知去咗边处啊，咁你唔得一心啊，咁啊菩萨点样有加倍感应咧？嗱，我哋打个譬如，或者某一个人好似我咁啊，请各位今晚咧帮我啦吓，咁啊做啲乜嘢个事情，我都要讲个客气话，某某人啊，今晚呢件事咧，我一个人做唔了，咁啊，请你啦吓帮忙，或者客气啲嘅啦，请你慈悲啊，发发心，咁啊，应该对方啦，都应该冇乜两句啊。咁啊，如果就喂，今日又做呢个事啊，你一定要帮我做噶，唔做唔得噶，因为对方呢个反应咧，就肯定系唔好啊。边一条法律呢规定啊，我帮你做唔得噶。咁啊，人与人之间就讲一份所谓人情啊。咁啊，我哋对人都尚且要专心啊，要诚意，何况我哋对菩萨呢？所以我哋念菩萨念佛呢，一定咧 系要有一心啊，要尊敬。就好似啲人敲个钟啊，你个钟咧实系响嘅，除非你唔敲。但系你敲呢个钟咧，虽然系响啊，但系呢个音咧好唔好咧，就睇你敲得好唔好啦。太细冇音声，太强音声太大，一定要柔和，不轻不重。咁啊，呢个音咧就发出嚟就好啦。音声呢个钟里边啊巨多，问题你敲得好唔好？然后先至个发出嚟呢个钟声咧，是否咧系柔和？我哋求佛、念佛、念菩萨，一定有好处，但系是否有咁嘅，就睇你系唔系一心。如果你唔一心啊，唔心尽啊，唔切愿啊，即使拜佛念佛，有你嘅善根。但是不容易得到这样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些人说念佛念菩萨，我已经听法师教导你叫我念佛嘛，我就听你话念咯。你教我念观音菩萨，我就听你话咯，念观音菩萨咯。但是一点感应都没有。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得一心了。等于话一定要一心，要心性，要切意，要肯切。但系一心就唔系容易得，因为我哋唔好话畜生啦，你系个今生嚟讲啦，嗰啲习气啊、毛病啊，都唔知几多，点可以话所谓三几句佛号就可以转你一生人啊？嗰种咁嘅习气毛病。何况你都唔知多生多劫嘅习气啊，激到啊坚而铁啊！若是你冇呢个一心，冇呢个智性，冇呢个狠劲，如何可以啊？断你呢个畜生，包括今生嗰啲严重嘅习气啊，而得到感应咧？所以一定要一心。咁啊，你想达到一心，亦都要俾嘅时候。所谓初初念一阵时，说不定咧，你个心咧唔纯一，但系咧你会忘记，冇问题。你任何时候记得起，你就继续念或者继续拜佛，咁啊日子时间长啊，所谓功夫纯熟，咁啊你个心咧就可以静啦，就等于话咧有感应，亦都可以讲咧你唔需要多求。问题要问你自己啦，系唔系功夫纯熟，一心去念？咁啊，第二个问题仲比第一个问题都严重啊！第一个问题佢做得冇感应啫，咁啊，即冇乜个冇乜特殊个好处，觉得拜佛念佛冇乜特殊个好处，咁但系佢冇冇乜害处啊？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。即使他未曾见到菩萨有所感应，真是你拜一拜佛，即使散心念佛都有他一拜的功德的善根。但是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的法师说，我没有拜佛以前我都不知欢欣喜喜，那么我一拜了佛那些问题就来了，或者夫妻不和啦，或者父子不和啦，或者生意失败啦，咁啊，总之嗰啲唔好嘅问题，佢话都嚟啦，法师，你叫我点样听你话拜佛咧？嗱，咁啊呢个问题咧，就比第一个问题严重咗多啦。嗱，第一个问题虽然冇乜感应啊，但系佢冇坏事啊。但系呢个第二个问题咧，佢越念佛越拜佛。越尽心兼顾啊，佢呢个事业家庭咧，总之麻烦嘅事咧，硬我好似排山倒海咁啦，在于一心啊，一时都出现啦。嗱，咁啊呢种咧，相信好多人都有啲咁嘅问题，有冇啊？肯定有啦，因为我遇到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啊。咁啊呢种咧， 我就要引呢个金刚经啊！你哋好多人读我金刚经噶啦，唔知系第十六份系几多份我忘记，因为我好少做。不过金刚经咧有段咁嘅经文系属于第十几份嘅。嗰啲人先世罪业啊，就应堕恶道。佢话以今世先见故啊，先世罪业就即为消灭，当得阿罗三藐三菩提。有冇咁嘅经文啊？我相信大家做我金刚经嘅都做噶啦，吓吓，诗人先世罪业就应堕恶道啊！系呢个人咧，先世即系畜生从前啦，佢嗰啲罪好深重，好深重啊！总之啊，人道法网啊，无所不为，除咗善事咧，都坏事做尽噶啦。咁啊，呢个人咧，佢啲罪好重，佢就应堕恶道。他应该堕恶道的，但是呢他一生人之中啊，他罪业固然重，但是要有他的善根，所以他死之后呢，两样比较呢，他先做的人，先做的人啊，但是他做人之中啊，他好彩啊，遇到一个善知识教他做金刚经，咁因为个畜生嘅罪业好重，但系今生呢个人咧遇到善知识，或者佢睇经典啦，睇到金刚呢个好处，佢一心一意诵金刚经啊，咁啊有名字啊，叫做转重步啊，就为轻受。嗱，我先讲个譬如，如果有一个人啊，犯咗好严重嘅刑事案。咁啊，肯定佢真系唔得甩身嘅。佢遇大状先，叻仔啊，识得会走法律啦。本来就冇套嘅，现在佢一讲咧，两年嗱，咁就轻好多咯噃。咁啊，无期徒刑啊，即使包括放假或者赦免，你起码要坐20年以上啊，你先至有权申请咧赦免。但是都未必批准啊，仲要睇你个行为啊。你20年之内如果行为唔好咧，到时都唔容易赦免啊。仲要咧，你在20年之内咧，行为好冇捣乱，乖乖地服刑，咁啊，先至20年之后咧就申请啊，仲要睇人哋嘅面口，只可以赦免啊，你都坐咗20年。但系如果你判2年啊，即使是十足十坐也不过2年，但是你在被审呢段期间啊，仲系扣留啊嘛。等到法官宣判啊，实际上你已经扣留咗2年啦，即刻就放人。咁啊，相信咧呢个罪嘅轻重啊，任何人如果我犯罪咧，我都取呢个2年啦，冇人咁傻瓜取个无期徒刑啊，要坐20年先至申请假释。咁啊，我呢个罪业都系一样。咁啊，呢个人畜生嘅罪孽啊，好重。但系如果佢唔系诵金刚经啊，佢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啊，拖长嚟受啊，一生一世总之渐渐还啊，所谓本色加盲，就唔系一件轻松嘅事啦。但系佢今生好彩，佢做人之时啊，佢遇到个善知识教佢诵金刚经。或者他自己看到那些藏经里面啊，发心诵金刚经啊，以这个金刚经各种功德，以共他这个心狠的诵念啊，所以说先世罪孽的即为消灭啊。他今生呢，只要病痛多，或者这个不如意事，不欢喜的事，不好的事，或者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集中系咁嚟，等于话呢，佢本来系呢个重度拖长时间，现在佢以金刚波嘢嘅力量啊，只系少少个步啫，啊或者你破啲财啊，或者你大病一场啊，咁啊呢个步就少咗好多，从今以后唔受啦。 但是第二个问题呢，你的重播本来是多生多节奏，你就缩埋呢一生就好了。所以说是人知世事应当恶道的，他遇到这个善知识教他诵金刚经，他一生之中就去将畜生所有的罪孽应该要多生受的，一生就受完。所以说先世罪孽即为消灭，不单罪孽消灭，这个人念念诵这个金刚经，以这个金刚经的种子许愿行，咁佢来生呢个金刚种子一起现行啊，咁啊开呢个智慧沙，结成呢个菩提果。所以下边跟住一句啦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呢种成佛添啊，远重步成香步，跟住呢个金刚种子法开智慧沙，结菩提果，仲得成佛道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某一人，他诵经拜佛拜忏打坐，总之在这个佛学里面任何一种的法门，你选中一种虚行持，你本来没事的，你越修行越麻烦，来你应该要欢喜的，一次过就受完，你以后生生世世呢都不用再受了。这个金刚经里面呢讲得好明显啦，呢个名词咧，佢就重播系轻受，唔单轻受，你日夜咁样诵金刚经啊，不但消业障，仲可以成菩提。咁所以呢两个问题咧，嗱咁啊，今晚啊，大家听过之后啊，以后你自己觉得有冇感应，念瞓觉好似冇乜好处，你就问下你自己系唔系一心？就是不是专心，是不是心信之心去念佛念观菩萨。第二，如果你越念就越多麻烦，你就作为呢即生的罪业障，我今生继续去念佛诵经，你不单消灭障，你尽此一报生，你还可以成佛，可以往生净土。咁呢两个问题呢你就明白啦。咁以后呢不管点样你就唔使呀等住哀声叹气呀，好似人对面佛都唔知几愉快几顺啲呀，我念佛越念越多麻烦，你就唔使咁嘅心啦。现在大家听得好清楚啦，佢所以话现世一，如果你今生呀你正土明白，但你宿舍嘅业障呢亦都唔系重，有善根，咁你今生一定啦，所谓消灾障，而时时吉祥，一切嗰啲邪魔恶境都要远离你，所谓功德无量。第二就系增益，增益咧就单系于来生，即系下一生，下一生啊再下一生啦，唔讲啦，到咗今生拜佛念佛。仲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咁你来生啊，就一定咧，你即使唔往生佛国，你个福报咧一定要比今生好。何况啊，在呢个普门品下边有段咁嘅经文啊，咁我哋临命终时，一切嘅所谓妻财子禄，咩个高官厚爵。金银财富都唔跟你嘅，但系有一样嘢跟住你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十大愿望嘅功德。你一生人啊，依照呢个十大愿望去做，所以临命终时啊，一切都舍嚟。你即使瞓喺嗰个墓里边啊，你用美金啊，用嗰啲金榜啊嚟贴住你个头，咁啊正当啦。但一冚埋个盖啊嘛，两日就霉啦，冇人要噶，你带唔到去噶啦。但系唯有呢个十大愿王啊，佢时时都跟住你，引到其前啊，你一念间就往生净土啦。咁啊，来生益，现生就是十大愿王。咁啊，现生咧就增福慧，来生即系今生嘅气势啦。 你即刻落生啊，显得人天嘅福报，大一往生净土。咁第三咧就后世啊，后世咧即系下一生嘅以后，今生死咗，下一生咧，咁即使啊你未能往生净土，但系再下生、再下生、再下生啊，你生生世世啊都以此呢个十大愿王嘅利益啊，咁啊总有一生啊，令你往生净土。所以法花经第二品啊，叫做方便品。咁啊，方便品嘅理论咧就最深嘅。佢就讲啊，佢乃是一举手，佢画幅小低头，佢如是诸人等啊，都皆以成佛道啊。佢话一声南无佛，都皆以成佛道啊，乃是童子去啊。聚沙成佛塔，如是诸人等啊，都皆已成佛道啊！即系等于话咧，从前有啲细路仔啊，响呢个沙滩嗰度咧，大家玩完游完水啦，响个沙滩嗰处玩啊，佢堆嗰啲沙咧做一个佛塔，咁啊，大家咧一班细路仔恭敬礼拜啊，呢、這个就佛塔啊，我哋礼拜啊，佢话呢种善根种落啊，到到法沙会上。佛都为佢受记啊，日后作佛啊！乃至有一个人进入到呢个庙里边，举一举个手，或者点一点个头，咁啊先证佛咧。佢话呢种人啊，到到法花会上开前显神，佛都为佢受记，将来成佛啊！啊，或者有个人入到个庙里边，只系一声南无佛啫，佛都为佢受记啊！将来成佛啊！呢种就叫做后世益啦。后世咧所得到嘅好处啊，咁啊讲到呢次啊，咁啊礼敬师有啲乜嘢好处？我哋点样去礼敬师佛？咁啊呢个理论咧讲过啦。咁啊呢个经文咧，所有尽佛界香嘅十方三世一切佛的积累尘高，师佛世尊。咁啊，停止啦！要到出年咧，先至同各位结缘啦。因为呢个礼 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属于咧做系十大愿王中嘅第一愿。所谓一者系礼敬师佛。咁啊，我哋现在咧系新年，最好咧就系敬礼师佛，因为每一个人在呢个新年里面。都希望自己得如之中啦，咁啊，希望每一件事都系如意。咁啊，我哋想每一件事都如意吉祥，咁啊，唯一最好嘅办法啦，就系拜佛，或者咧系称赞佛，或者咧系供养佛。咁啊，十大愿王啊，在在处处咧，我哋都可以用得上。咁我現在所繼續要講嘅，就係、是、一者禮敬師佛，即係十大願王中第一願。佢話所有盡佛界、虛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剎，極其塵造，依佛世尊，就係屬於呢個經裏邊啦，係第二節嘅第三行。個地方咧開展，把所有盡佛界、虛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界直其層到諸佛世尊呢一段經文，就係説明啊，我哋所禮嘅諸佛咧係好多好多，我哋既然敬禮佛係好多啊。咁啊，我哋咧呢個能禮之心啊，禮佛嘅心咧，亦都咧好廣大。所以文中話佢話，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咁啊，盡法界、法界兩個字，就係包括啦一切法，因為每一切法都有佢呢個界限，所以稱為佢就法界。 為我們人就有人的災難，所有這個土太人畜山河大地每一件事物呢都有它的災難。人山就不是水啊，咁啊人咧就唔系畜，土咧就唔系呢个树木，每一件事物咧都有佢呢个界限，所以名为咧叫做化界，就包括有形与空咧系无形。咁啊虚空界，虚空咧本就系界，例如我哋举啲眼一望啊。因為呢個虛空啊，好難睇到佢呢個邊際，本來咧就係無有窮盡嘅。但係現在話盡空界咧，就係話即係咧，我哋嘅盡呢個虛空之界，咁啊十方就係東南西北咁啊地方啦，咁啊再加上東南西南。東北、西北，咁啊變成八方，再加上呢個上方，以共呢下方，咁啊一共咧就名為呢個十方。咁我哋出家人咧有一句話，就叫做十方飯，即係等於咧我哋一個包袱，一個背架子，咁啊可以咧走遠呢個天下。去到凡係廟嘅地方，咁啊，我哋咧都可以啊，掛單都可以咧，以嚟捉冇乜嘅界限分別嘅，咁啊，所以先由佢哋設到十方法。咁啊，三世啊，就係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咁啊，但係呢個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咧，好多人咧。就只係粗枝條大概啦，或者前世咁啊，佢就過去啦。咁啊，現在就即係今生啦。咁啊，日後我哋死咗之後應該去邊度嘅？咁啊，靈講就屬於未來啦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大嘅嚟講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哋從呢個靈世呢方面嚟講啦，就係啊，我哋眼前。我哋每一秒鐘過咗去，你現在呢一秒鐘啱啱開始，但係下一秒鐘咧未達到，等於話呢三秒時間啊，就最終咧過咗去啦，以後現在啦，以後咧未達到啊。咁啊，就係我講呢幾句話咧，都已經呢個時間上啦，好多個秒已經過咗去啦，好多個秒咧係現在。好多個廟咧係未達啊！咁啊，即係話咧係好劣勢啊，好劣勢啊！咁啊，因為有佢劣勢啊，一般人咧就唔容易咧靈性就得到，係只能喺咧最近粗嘅。咁啊，最明顯對住講昨日我哋過去啦。咁啊，今日咧仲未能到呢個五秒啊，都仲係七日啊。啊，咁啊，明日咧就喺嗰度。未來，咁啊呢個一般人咧都可以睇得到，但係唯有啦，每一秒一秒啊，咁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但一般人咧就唔容易咧瞭解得到。呢啲係話我哋呢個人嘅真正啊，我哋唔好睇話啊，幾多十年前，或者我幾多十年後都未到啊。其實咧，我哋一秒一秒一秒咁樣過去。一秒一秒一秒咁樣現時，一秒一秒咧將近要來，將近要來。咁我哋明白呢個理論啦，就等於話呢個世間一切嘅事事物物，不管係有知覺嘅人用畜生，包括冇知覺嘅所謂物質，都係秒秒鐘咧生生滅滅。咁啊，佢秒秒鐘都係生生滅滅，秒秒鐘都係一次變壞啊！咁所以我哋能夠了解呢種道理之後咧，我哋對於我哋呢個人生嘅睇法啊，就另外有一種新嘅發現。咁啊，呢種新發現就係話我哋咧 在呢個生命之中，我哋能夠體驗到每一秒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咁我哋都應該要積極啲人去多做啲，進行多啲嘅事，以後多啲咧對呢個自己呢個道心咧修養，一個轉下眼咧，要不停自己啊，一個重點咧，咁就好難講啦。嗱，例如現在香港一般人講係好擔憂呢個九七嘅問題， 有排十幾年， 係十幾年，特別大家可以支持到我知嘅，呢個諗翻長遠啦。所以我哋一個真正學佛嘅人咧，你唔使等到九七年、十幾年，我哋就要睇眼前，我哋眼前啊一秒一秒咁樣過去啊，我哋呢個心咧拍落拍落咁樣心念，我哋自己檢討一下每日。如果對呢個佛學嘅修養係唔係得加？對於我哋自己呢個動心係唔係咧好啊？以講一個對人對事嗰種咁嘅慈愛啊，係唔係增長？咁如果每一個人咧都係能夠呢個心啊，係咁樣向住呢個道，向住呢個對啦，咁你日後咧，不管係九九八啦，呢啲對自己都冇乜問題。譬如做人，因為人總有一次永遠要告別這個人世間，如果我們拍落台一秒一秒，我們要保持我們這個道風，保持我自己這個善心，那麼不僅九七以前、九七以後這些都無關重要，只不過人生這個旅程總有一次做到這個時候，但我哋平時嘅道心保持得好啊，我哋對人對事有一種嘅慈悲心、善心啊，咁我哋日後咧，絕不定會永遠離開呢個人間咯。